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爆啊爆爆爆！自己有靓位优先购票计划。12月29日尾场，300张已经全部售罄。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上月销量12月28日夜场同12月29日日场门票，大家仲可以去上环地铁站 E 出口、上环 D100铺抢购。 快啲扑飞啦！ 其他想买飞嘅朋友，自己有可以每日上昼10点开始去购票通同通理琴行售票处抢购，全部都系靓位嚟噶。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日、29日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飞最好用现金啦！ 爆爆爆爆！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公民提名我们是很赞成，但是如果你说没有，不过那个方案是容许不同政见的人是可以获提名去到参选，我觉得我们民主党一定是可以很严肃地去考虑。 行政长官或者是特区的公职人员爱国爱港那个要求，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你不去撥啲警員去找翻個細路仔，呢一個唔係一個個別嘅例子。你唔係有心無力，你本身就係狼心狗肺。梁振英落台，梁振英落台。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吴志森、黄国彤。 你好啊，你好啊，大伯，你好，黄国彤。 你好啊，你好啊， 翻嚟啦。系啊，我又翻嚟啦。系唔好意思啊，即系要向我哋嘅听众道下歉先。 阿森， 啊呢轮咧就比较多嘢搞。咁就冇辦法啊，大伯，唔好意思啊，大伯嚇，唉， 做乜你講咩啊？ 即 係 你嚇，邊個得閒邊個做，冇人得閒大班做， 呢個要攞命啊，深圳 呢個攞命， 因為咧個個老友都係諗緊，我都算得閒啦， 點解唔揾我？ 唔去飲茶咯，唔去食飯咯，實得閒噶， 點解唔揾我？ 所以就有排做。 好啦，时间嚟到5:11，今日咧就系2013年嘅11月25日啊，大班啊，你好似冇乜行咯，大班， 冇得选特首啊， 系啊，已经封杀你喎，而家 唔需要你嘅，我个目的就系证明根本就冇得选嘅， 点解咁 封杀佢啦，好清楚， 点名话咗 佢而来啦，呢单嘢李飞讲嗰单嘢， 系李飞噏咗好多嘢， 大班你心知肚明啊， 系我一个非建制派或者所有全香港人唯一一个认真宣布会选特首嘅人。呢個係真嘅嚇，認真宣布 啊！好認真啊， 係啊！第二啲人咧，全部冇人夠膽講，想選嗰啲都唔敢講。 唔係啊，阿劉永， 佢冇講過選啊！ 佢冇話選，佢話 我直情講喎。 如果係即係有泛民嘅人可以入得啊，呢啲方案嘅話，我哋都可以絕對考慮噶。 咁啊，多餘 唔係一定要爭取公民提名啊！ 就算黃國興咁賤嘅人要選咧，我哋都應該俾佢選嘅。啊，邊個話俾你一定要泛民？贊成的 問題而家唔喺呢度， 你泛民做縱容者咩？而家 唔喺呢度，真係 有啲嘢我唔明啊！唔明要請教阿律師啊，又要請教大班啦，大家見多識講啊！我睇完聽完李飛講之後，有三個名詞我唔識解噶，希望你哋可以解釋小弟即係 詳細到來 呢個即係為小弟釋疑啊！第一個名詞就叫愛國愛港， 第二個就一定是集體咩機構提名， 第二個就叫機構提名，第三個就叫集體意志，三樣嘢咧係連環緊扣在一起嘅，係咪先？ 係 就缺一不可㗎。 所以中國共產黨黨員黨員真的很厲害，很勁抽，我覺得你聽完之後我覺得學到東西，你這些才是說話技巧，梁振英那些狗說什麼公職人員、特首要愛國愛港、天經地義那些廢話，三樣東西選個特首出來要確保他愛國愛港不會跟中央對抗，這是一。第二，提名委員會 是要機構提名，體現集體意志，但他沒有解釋的，你是怎樣解釋呢？你跟他填充，好像大班所說，人家的思維和語言智慧事實上比我們香港人高很多倍，共產黨是怎樣拿天下的話，全部是由思想鬥爭。 這個大家應該記得的一個歷史，武裝鬥爭，思想完之後就叫武裝，兩樣，但是思想永遠是先行，沒錯，意識形態先行，周恩來如果大家記得，以前是黃埔軍校的政治，搞政治主任，他叫政治主任，很厲害的，他然後教政治出身，然後一腳伸開了蔣介石，跟著和毛澤東先生 結盟，所以中國共產黨他下來所說的任何一句說話，他的思維永遠是值得我們香港人三思，而且學習，學習再學習，不要只是說什麼什麼，你要細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嘴 主要來說他說是擁護基本法，以及支持香港繁榮穩定，梁愛詩前律政司司長的生辟代表。鄧小平不是這樣說的。他的演繹，他說鄧小平說，又說了。我想大家自己問一下大家，誰有不擁護基本法，絕對用手指加起來只有幾隻。 那些人絕對個個應該走了，那些人不是走了，你擁護基本法，鄭經翰還有李柱銘在這裡，李思濤說走了，李柱銘不擁護基本法，李柱銘不擁護基本法，他擁護，每個都是擁護基本法，有誰不擁護基本法，我不擁護，誰不想香港繁榮穩定，我早知道假的。 你不信看我1989年1990年寫的文章全部都說我不信有一國兩制不信基本法，難怪你沒得選，所以沒有運行，我早已明白，我們沒有這個從來都不會有這個叫做什麼 有運行，有僥倖之想，不要緊，黏在你那裡也沒有僥倖之想。我想問你，要你表態，你那天跟余若薇是不是做節目，對湯家驊那麼客氣？你唯一一個傳媒，我們這個台一個多好，唯一一個電台給湯家驊講一個小時，半個小時，而沒有，他又不說要開會，又不要走，你又不讓他走，你覺得怎樣？ 有很多人覺得你好像贊成他的說法，我是應該這樣的，其實如果大家有聽過節目，我跟湯家驊，其實不是叫湯家驊，應該跟湯家驊，是跟湯家驊立法局員對話了，我看著大概是25分鐘，整段的對話主要來說就帶出兩個訊息，一就是湯家驊立法局委員說得很清楚，他的思維 為何提了湯方案是沒有得到公民黨的同意的，余若薇大律師、律師亦都有在這方面說我們黨務同意，但余若薇就說了一句百花齊放，由市民去說，湯立法局議員他是一個法律的從業人員， 他是明白我們所講《基本法》53條和人大第一次釋法是講四大板塊，第一次釋法講的四大板塊，即是我們現在現存的選舉委員會那四大板塊演繹而生，所以 是湯家驊立法局議員盡量我推到的思維，他的思維就在四大板塊裏面，然後去怎樣推陳出身，這個是湯家驊的想法。但是帶出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是爭取公民提名，公民提名是可以攝得入那四大板塊的。我在那半個小時對話，我是 明了我亦都是跟大家說了，湯家驊先生的想法，但是我亦都有提出，湯家驊除了是一個大律師之外，他是直選的立法局議員，直選的立法局議員，你提出的任何方案，第一，一定要經過諮詢，但是湯家驊的方案是沒有做到任何諮詢。第二，就是這個世界，出面打進來就做不來，第二，就是任何方案，因為直選議員是應該拿出來諮詢的，這一點湯議員是沒有做到。第二點，第二點來說，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是去同一條陣線，永遠大家泛民，你不可以是 Break the line，You hold the line，你守住那條線。第二點就是你每個人應該去爭取、去尋找、去找尋，然後不是說不戰而敗、棄甲曳兵，這個就是這兩點，棄兵曳甲。這兩點來講就是不是我做評判，但是我想大家去想的問題，所以就拿了25分鐘一來給湯議員呢， 是解了他自己的問題，但湯議員都說如果是將來我不適合的話，不要選我了。大了嗎？不選你，現在選了你。但是兩個方案，他的方案和他有沒有做諮詢，和他本身來說，為什麼不去盡力爭取公民提名？ 所有民主派都沒有盡力爭取公民提名，我覺得是的，全民提名，唯一一件事他們希望得到的就是民主派有一個人進去選，而那個人就是他們民主派建制民主派支持的人，這個我是很傷感的，其中一個就是余若薇，我覺得你自己會這樣看，余若薇有沒有？ 余若薇就沒有機 的，因為民望太高，你一定要找一個民望低的進去，譬如善仲佳、陶謹申、 李永達、何俊仁之流，如果不是就因為有會有機會爆冷。我剛才說了三樣東西，兩位都沒答我，我國愛黨，鄭經翰就質詢你關於對湯家驊，你不一棍打死他，為什麼要給機會人家講解，但你就給機會自圓其說。外國者鄧小平有個界定， 跟今次李飛說我認為是有很不同的地方。鄧小平的愛國者治港他是這樣說的，他對什麼人說呢？他是當時的港英餘孽，港英餘孽，中視原港的愛國者，就是標準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 熄了，為什麼會再開？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燈都電都動了 只要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好了，李飛所說的愛國者，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如果那個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是不是與中央對抗？是。不贊成社會主義行不行？行，等等，我等等。現在李飛說不行，不能與中央對抗。我不說這一筆，我覺得這個是很差的。是嗎？我覺得不與中央對抗。 就是我搞港獨然後置疑中央對抗，如果任何其他性質的話我都不是跟中央對抗，即是我說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那你就說對抗了。譬如好像發牌，我贊成發牌，特區政府不贊成發牌，中聯辦就叫喂梁家騮， 你記住反對票沒有人教到你去愛 說不同的意見是否對抗譬如很簡單譬如現在吳爾開熙來了香港說要回大陸自首特區政府就扣留了他的政見趕他走如果我做特首或者我做特首候選人或者我是普通的議員或者是普通的特首候選人有他在嗎你為了問什麼吳爾開熙我說覺得吳爾開熙流亡海外這麼多年 他都應該回到大陸跟他父母團聚說一句人道主義的說話算不算跟中央對抗什麼叫中央對抗你記不記得我們問何樂生大班何樂生說到了你不要欺負我們兩個不要欺負我行不行說不到嘛這是第一第二什麼叫做機構提名什麼叫集體意志呢 原來我現在後來這個週末我看完之後就悟出到不用將愛國愛港寫在法律條文那裡只要你用機構提名和集體意志就保證到那個候選人是愛國愛港因為你揣摩了上心其實都是錯的我覺得你是錯的怎麼呢你覺得梁振英是愛國愛港嗎不是我覺得他不愛國愛港不是咯 他爺爺嘛他爺爺都覺得他爺爺不是孝順仔都不是愛國愛港的他是要找個聽話的人不是愛國愛港愛國愛港你撇開了之後或者把那張紙杜撰扯著看到聽話有痛腳揸著有抱抱在燈那裡照照照聽話兩個字還有抱抱不會起飛腳 即是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那樣我明白我有興趣說這件事有沒有談的有值得談鄭經翰你不要有幻想我跟你沒得選的我第一天今天回來第一時間見到他我就說你沒得選的你不用想你飛港龍爺之後你不用想了你早就知道你今天才知道你真是當我傻我最真是參選我就知道沒得做那件事<笑> 大班你剛才說到吳爾開熙其實他自首吳爾開熙我覺得吳爾開熙如果外國愛港有個通緝犯自投羅網為什麼不拘捕他送回中央立一功就是一國兩制我只是感覺到大班我不是捉他跟他搶咪我只是感覺到你剛才提到吳爾開熙那些 這些例子其實立即想到就是我們泛民的傾向如果有一個泛民的人能夠入到特首我不會爭取公民提名的有人想回家了很明顯有人想投自首想回家很多事情令人你怎麼不去爭取呢我覺得吳爾開熙就是做show的結果一早就知道 你說何俊仁今年多少歲? 你一早知道根本不可能讓你入境你還要高調又沒有化妝又沒有用交換照你一入境就拘捕我了你真是玩命的那他自首也不止一次了根本這個就是他用來玩的不過老實說開玩笑如果真的讓他回去我不是因為我對這個人沒什麼好感你真的讓他回去我想就立刻賴尿 真的?我說一下,立刻拿美國護照出來,我要美國領事館,你不要搞我,這些人不要說了,算了,你只看到他那班人,老實說現在還有一個黃丹叫企硬的 其他都差不多了他的意思是你們以為我不講TVB我就講TVB 但問題是說得來就顧左言他小馬大幫忙還有一個角色衝突在這裡第一你是TVB前僱員前高層第二件事你還有我在身你說什麼又是TVB的你說什麼都沒有公信力何況你還要去將TVB和那份什麼報紙給 英國《梅鐸》撿了那份太陽報雙提並論他直接雙提並論為何無損言論自由因為他造假所以他撿了他大哥他是因為犯了法偷聽國會議員偷聽那個小妹死了那個偷聽首相所有電話都被貼了還拘捕 那張報紙不撿都殘廢了這個比喻真的很差不倫之餘聽聽這個人說我本應真的高估了聽聽其實有一點鬼味自從封殺事件出了之後不是很多人出來去說無線很大力地說除了 立法會議員大家明白為什麼立法會議員因為他要有一定的政治道德的高地 除了記協和他隔空罵戰了一陣 沒什麼人出來大力去罵或者指責TVB不是 同時也沒什麼人很大力出來去支持一傳媒集團代表新聞自由我們要撐你我自己的分析不外乎幾個原因 大家傳媒間都是競爭者 你現在被人封殺了開心了你即是綁住了手給我們和我砌我當然不理你了我當你這麼不好想大家傳媒行業應該大家都很維持新聞自由資訊自由第二個極有可能的可能性其實一傳媒集團的手法一向以來都是很被人匪夷的做得對不對做得好不好你記不記得在1996年 6月29日的《佛州》是報導過迪生創建主席潘迪生患癌的報導 還說他是信了宗教控制了病情其實是完全未經證實的後來《蘋果日報》也道歉了還有一件大家一定記得的就是1998年10月報導陳健康提供了金錢利益安排他和妓女拍照這個記得了吧記得 或者開心我不敢出手 現在TVB動你 我拍掌都來不及了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很多機構是用新聞自由來做擋箭牌做一些我們不認同的事但是沒辦法為了這件事我們都是要不是容忍我們都是要去接納我們唯一可以行使的權利就是做消費者的權利我們告訴他們我們不要這些事他才不會做的我在這裡再一次熱烈去 誠心地呼籲TVB可以撤除封殺令無論一傳媒做得多不好 應該用其他途徑因為始終他都是在傳媒界裏佔了很重要的一環如果封殺了他們的話真的等同於扼殺了新聞言論自由 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自己有台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不過 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去到參選我覺得我們民主黨一定是可以很嚴肅地去考慮 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那是天經地義的 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那個小孩子這一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 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经涵、吴志森、黄国同。 听完你老友陈志云那番说话，我不是很掌握到他想怎样。 他第一 想过 三十大板，这些就是香港电台 style， 一传媒就抵死的，又没有人帮他。不过 封杀又不对 的，你不如就取消他 TVB。白痴， 我自己我由头到尾不觉得啊，陈生所讲的嘢系有少少观点，因为第一就系陈生佢讲嘅嘢，即系佢讲出啊，一传媒都未必人哋高兴嘅，或者咩咩咩，我真系好简单讲句啦，我就好尊重性工作者嘅，我好尊重人嘅，但系你咁嘅意思就话嗰个系坏人，即系一个鸡唔可以叫俾人强奸嚟噶，啊，你讲紧咩嘢啊？人哋一传媒本身嚟讲系有做错事嘅地方，但系即系佢有陈生嗰啲做新闻啦，同人哋亦都有 啊 作嘢，忽然一周刊即系好多嘢啦，嗰啲无可厚非系错事，但系佢唔系应该俾人勾噶嘛，佢唔系应该俾人杯葛噶嘛，佢已经喺法律上罚咗啦嘛。 即系等于今日啲差佬走出嚟放料俾苹果，苹果同佢癫埋一份登头版，就话咧嗰个 B B 俾人标心咧，有内情。 佢老豆 你知唔知点解？我今朝讲咗噶啦，就因为嗰个教授，唔系嗰个理工大学博士啊，喂，阿老井啊，佢入咗去嗰个质询会嗰度。他人家做 show 的，为什么很衰不知道抽了一下签，梁振英抽了一下签，两个签筒的嘛，无端拿错了又是。OK， 那么被他有发言，这个人就指着学女跟我闹的完全 一样。 你800几个警察保护你，为什么不去找个 BB？ 你玩什么东西？ 八百几个警察阻着学文思潮。 不是，你 不是仔， 你就算如果我是特首，我就跟你八百几个警察说， 走了，你们去做 事，你们去找 BB 做事。 我要翻保平时跟我嗰两个资科够啊， 搞掂， 有咩事啊？ 咪就 喂，学文思潮都惊， 系咯， 有冇搞错啊？ 僆仔嚟啫嘛， 啊， 俾封信你， 照足正常规格，两个资科加一架朱红车，一队警察喺度门口守住咪够咯， 够啦， 够啊，够有余添嘛。咁出俾佢闹完之后咧，哎呀死啦，要补镬啦，咁啊放料俾苹果啦，放料俾 个老豆黑社会啊， 系啊，咁黑社会点黑社会个 B B 都要搵噶。黑社会唔见咗 B B 唔使揾，嗰啲咩料嚟嘅呢？系 佢话个阿妈咧，嗰个 医生啊， 个 B B 阿妈咧可能系三奶啊，嗰啲咁 急症室医生点嘅？ 斩人一定黑社会劈友一定要够啦， 入到去佢明知道医好佢之后， 再劈个， 佢又再劈个都要医噶嘛？ 梗系要啦。 嗱，所以咪废料咯，所以苹果一部咪大镬咯，大镬嘅地方喺度，所以点解叶一坚都庆埋一份啦？啊，即係叫沙膽紅冇膽啦！問佢驚乜啦？驚人條毛咩？而家驚啊！大佬啊，嚟你又係傳媒人，你又係傳媒嗱。咁我有啲嘢想講嘅，其實有單獨家料， 係咩？係咩？ 啲報紙就應該跟嘅呢單嘢。 你今朝咪講咗咩？ 但冇講到，而家爆啦，係因為我哋仲揾緊嗰個。喂啊，周鵬繼續揾嗰個何生得唔得 ？OK。 嚇！ 你爆啊！ 繼續揾個何先生啊！ 爆料啊！ 嗱。有间做水的公司， 即是 做蒸馏水送水的公司，就叫高宝德， 高宝德 英文叫 Jacket Porter。 OK， 这间嘢呢最近就接了一个大客，据闻啊，这个大客就在屈臣氏那里抢回来的。咁啊，即系呢间嘢呢本来好细间，我记得我都差不多第一批帮衬佢嘅人。我记得1986年。小弟啱啱灣仔創業，整個寫字樓，第一間公司走上嚟揾我哋，問我哋買唔買水咯，我哋幫襯咗佢。所以我記得嘅，我記得呢間公司。咁而家開始壯大，就成為呢個屈臣氏嘅 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你知屈臣氏點做啊？佢搶咗個大客之後，一夜之間請曬啲夥計，三分二啊！ 哇，咁勁！ 係啊， 做咩高薪挖角？ 咁梗係啦，咁嗱。咁你一陣講啦，其實我呢樣嘢都有啲困，即係都有一討論嘅價值嘅，即係有得睇兩睇嘅。 如果你光顧香港開這間高寶德可能今天送水遲了請不到人沒有人送水你要說你的手法是什麼手法法官大人你的手法你很難怪的你現在是這樣拼我是一個神師很簡單我自由市場我請人的你出高一點工作你對伙計好一點他不會走的工會肯定贊成所以你怎麼去評論這件事呢<笑> 當然就是因為那間叫屈臣氏因為長江集團旗下一來招人的不用說姓李肯定是衰人那肯定不對店大欺小我們都覺得錯勤扶弱你永遠都站在雞蛋那邊你當然是站在高寶德那邊但如果那些工人又是雞蛋你站在哪邊呢很難的立場未必難我會這樣譬如我在高寶德做的又是送水的一個月一萬元如果屈臣氏做的給萬三我那你怎麼辦我給萬三你 我想他不可以加多個現有的員工即是當然有一個scale我不知道他怎麼想他用這個方法是不是想堆壞人家肯定是出糧他有沒有選擇先肯定是出發為什麼不良這就是扼殺中小企因為這間高寶德是中小企你搶我嘛你永遠不夠大財團鬥但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弱肉強食法官大人你評一下我覺得這件事我們要參考我們的競爭條例 competition ordinance 這個一定要看看它裡面的條例所規範的東西有沒有違法到第二就是我們大家也要想一想一件事其實在我們勞工條例就沒有擔保是打一輩的工只要是一方面不理勞定是僱主要來說是跟足勞工條例的規定 賠償或者是另外通知了別人有個工人現在那個勞工邪恥工其實有兩件事看的一般邪工因為我們還未知道詳情因為我們是獨家料我們在找公司負責人何先生他一直推我們一直未曾他自己出的水果國品牌屈臣氏就屈臣氏這間叫高寶德他不是他的 是競爭對手來的不是他的服務部一樣的問題就是你去挖角的問題就是有一件事其實法例上我就不清楚如果美國就一打你一般持工要一個月通知要不要補人工誰跟他補人工如果屈臣氏幫他補人工就有問題為什麼 你的動機不良我們這行都是這樣的這個ethical有問題但我們這行是這樣的你找我整班人就一個想你立即上班不知心你癱瘓了我的生意一個月通知那怎麼辦其實這個道德上就一定有問題 法律上就未必有大班提到的原則我們好像說到 我們美國其實就比香港更加很危險其實我們美國普通法的法律就是美國也是用我們的普通法法律你的語病我們這兩個字大哥我不想坐在你旁邊你美國特務來等CIA你我們大哥大家熟悉的美國的 普通法法律其實除了我們所說的競爭法之外 它還有antitrust 這個就是antitrust 能夠有競爭法已經是很厲害的 Antitrust 你真的妄想了去到這個但是你真的要一個公平的社會你是有這些即是包括你那件事你請了科技回來一個月之後炒了他這個就是Antitrust 不行的你對不對對手你炒了他有人幫人家 幫人家 你教唆 亦都是有少少類似我們 包攬訴訟所以我們的無牌資深大律師都認為有料道我們怎會坐到這裏事故期平民嗎平民資深大律師平民御用大律師我們剛才有說到那個小孩就是拐帶那裏有關的條例我想跟大家研究一下主要來講 你真的背景是有背景的人士或者是某些人來說其實是切然無關的在我們的條例刑事法條例如果任何人他是不合法地用任何的手段或者各方面的東西而將一個14歲以下的小孩是什麼叫拐帶呢 是將他拿離開原來監護人的權力範圍未經他監護人同意就被視之為拐帶了是視之為拐帶除了一就是那個社工有法院命令除了就是第一就是如果那個監護權的人即是親生爸爸媽媽這個不會爭議 如果那個人是一個媽媽但那個媽媽是小孩的親生媽媽雖然她沒有結婚但是因為她是親生媽媽我們在法律上是將那個撫養權歸了媽媽的或者她是那個沒有那個小孩是不是分生子女來的但是是她的親生爸爸她的爸爸是曾經拿過法院的命令的 是曾經拿過的如果這些人士將小孩拿走了在別人的撫養權之下管理權之下拿了這個我們就會爭論這個就不是拐帶其他任何人不理你是即是那是defense來的其實都是defense來的一個起碼有得爭論你這樣就是 你現在說譬如說有個小孩小小個在第三者那裏養的寄養了給人也好被人領養了也好接著我媽媽突然發現原來這個王國跟兒子是我的我是他或者是本身就是搶了媽媽突然出來搶了我走我兒子還是十四歲留下那時候那時候就可以爭論了因為我是親生仔我帶走他那就變了 很難告他拐帶但可以告他非法禁錮或者是親生這個是我親生兒子但不是分生兒子我是爸爸因為大家記得到我們現在很保守的香港社會就是分生子女和非生生子女是沒有分別的在繼承方面但是在撫養權方面非分生子女仍然是歸母親的 所以爸爸如果說這個總是我的那個總是你又怎樣問官拿我先出來的媽媽大先媽媽永遠先走的因為這個是母親負責生產任何報紙說別人是什麼背景說什麼義氣大老幫我拿走或者什麼全部這些是胡言亂語這些是一種蒙騙觀眾 有件事我們沒有說我都想帶開話題你繼續討論下去你說這個李慧琼上個星期立法會提出質詢要求政府控告這個城市大學的科學家在鑑證海天堂龜苓膏不是有人去試食那宗不是他提出提話直接叫政府告人 這是妨礙了學術自由第二件事李慧琼先收水那班有事食那班有沒有利益衝突很離譜現在立法會不是讓你這樣玩而且這個行政會議成員來的大佬證明這班人是 for sale 有錢可以賣的傳出來的 20萬一條 口頭 10萬元一條 書面我聽過的為什麼會口頭貴過書面口頭當然貴官要回答你要質詢 直接回答這麼厲害再說多一次 20萬一個口頭即是全民純粹 大家全民全聽十萬這個書面因為現在沒有政黨法收政治捐獻又不用公佈我捐錢給你而已又不用公佈我在立法會聽過所以你聽到有文章就很過癮他故意有時候動人譬如骨灰龕牌不是很多骨灰龕問題 一望就知道可以為何突然個個都問骨灰龕的就是洗了錢這麼多人害怕會不會是公職人員收受利益捐當然拉了就坐牢但是很穩陣的人來做你猜那些程介南論罪怎樣穩陣經過陳介南事件之後個個都學精了問完事收水怎樣穩陣捐錢給政黨捐錢給民主黨那抽不抽用 我說有不是說民主黨捐錢給你寫民建聯那怎樣我幫民爺海天堂肯定捐了錢海天堂根本一直都有捐錢支持民建聯你就看到怎麼可以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幫一間還有一個科學家出來說有沒有搞錯我是從事科學研究我做化驗的我驗到都沒有龜板就沒有龜板了你現在跟我爭論說有龜肉 我說沒有龜板你跟我硬不正我驗出來我沒有龜甲你說我有龜甲我們一於我們都是要龜甲我就不怕李慧琼告我我現在就說杯葛這個海天堂尤其是這班建制派議員這麼窮兇極惡出來妨礙學術自由擺明是幫商家擺明有利益衝在這裡他們全部都是這傢伙一直都是支持這個 民建聯的我覺得為何這麼慾緊海天堂都未說要告成大那個教授關你民建聯什麼事民建聯出來說海天堂顧問自己去告還有找個行政會議成員出來問我很厲害的行政會走出來問我當然害怕但也有權有勢你有公權的一個科學家所做的事怎樣來說都是學術上的研究的一部分在這方面來說 如果聲聲譴責不止之外還說要以法律去起訴這個已經是利經別而得很近要你這班人幫人做廣告整班立法會議員走去吃海天堂龜苓膏吃鬼死你我不知道多想一起吃我怎知道是不是真的吃海天堂龜苓膏不知道怎知道不是走去公和堂買了之後放進海天堂的碗裡給這班人吃你知道這個男人張式飲色吃的他可能跟胡蘇佬說喂 你那些我真的不是很想吃你想吃什麼你要跟我去高和堂買最多你偷龍轉鳳因為高和堂老字號我自己覺得現在很多東西很過癮你譬如說見到很多傳媒你抹黑我你不受歡迎這個不是再唇槍舌戰大家不是的了我不讓你玩了我不侵你玩了然後就是以大及小<笑> 另一件事如果是學術上或者科學上的事大家有爭拗的時候不是以學術以科學去互相對峙嗎去互相大家去給一些報告這個世界永遠你驗不到他驗不到要解釋給你聽他驗不到的原因就是你忽略了什麼我用在學術上推翻你海天堂龜苓膏被城大揭發不含龜板成分 民建聯的李慧琼上個星期收到立法會就為海天堂辯護口頭質詢政府說也皮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行政會議議員可以出來這樣說的你政府會不會代海天堂向城大索償或者澄清政府做你這個什麼政府有這麼多責任去做這件事這個女人經常都說連做區議員的質素都沒有培養她做特首好像跟著一眾建制派更加附和做打手撐海天堂 有油尖旺街坊爆料說海天堂經常贊助民建聯的蛇齋餅總活動海天堂老闆更加是李慧琼地區的莊腳學者批評李慧琼利用議員身份維護民建聯的金主打壓學術自由我很記得我們在這裡訪問過城大的教授 我們找回他也好海天堂老闆吳耀明昨天在立法會選舉幫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拉票而有食界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仁上去底一口氣買了百多盒海天堂龜苓膏請其他議員品嚐我認識的 我都很難相信真金白銀去買這麼認真這麼明白你怎麼可以叫政府去認罪最離譜的一句不是口頭質詢的什麼都不是你問都問得蠢的人喂露了馬腳怎麼會叫政府代海天堂告他要去澄清要去賠償這麼可能哇大哥什麼世界來的你哪條法例啊 政府告人是永遠根據我們現存的刑事條例 或者是quasi-criminal 即是半刑事條例或者我們由公權去執行那些事情政府去告其他的事情當然是私人去告譬如說有人說喂周鵬原來你整容然後周鵬他不懂 他不認識而已我們行政局如果認識的話立刻會有人說我要找政府去找韓國醫生來幫我周鵬澄清驗證周鵬不是整容是整了很多次用他不是整塊臉是整另一套你沒有看他下面的周鵬你找了唐英年的聲音帶給我你可不可以播一下唐英年說什麼我想聽一下 唐英年說喬曉陽說2007年提出了機構提名現在是談具體方案為時尚早第二件事就是唐英年說基本法沒有說愛國愛港這四個字不如聽聽這部分從來都沒有說我們大家都想有普選我們大家都希望2017年的特首普選是一個公開公平的制度公開公平我自己的定義就是有一套規矩是公開透明 有一套規矩是公開、透明大家有共識的所以在一套這樣的公開公平的選舉之下我相信任何合資格的有意參選的人士都要符合那一套規矩愛國愛港在基本法裏面沒有寫到這四個字但是我自己有信心 香港市民都希望选一个不是跟中央对抗的特首因为你试想如果你说逢时都跟中央对抗的话香港的前途是怎样的呢所以就我相信香港选民是会有智慧去选出一位在一国两制之下能够为香港和为国家 有貢獻的人士我相信今天離開一個具體方案就是言之尚早所以經過第一輪諮詢大家表達了意見之後我相信在五部曲翻轉頭人大常委會作了第二步之後在香港有具體方案的時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更加積極地提出意見提出意見 不是他說的事以他的身份作為一個全國政協一個建制派中人他已經去到界線他知道自己什麼可以說什麼再過一些就跌落懸崖了不過問題是我們都是的對一些建制的人如果那些事是人大常委諮詢了回來之後然後會大家有見到少少的 端水或者任何的東西但是現在李飛主任在我們十二月份諮詢未開始之前已經來了所以這個時間是一個很大的其實最重要的是在選舉的時候大家要公平公證什麼叫公平公證我有寸叫你唐振英有寸劍大家一起不要說寸劍那就叫公平公證閉上眼算還有我有溝女你沒有溝女你又公平一點不可以說我 <笑>過這些選舉老實說一定不可以有篩選因為有篩選其實已經有初選換一句話來說這是兩個階段的選舉無端端將一個選舉變成兩個選舉即是要過兩關三個階段最後就委任那個就是四關第一邊三關一 第一就要提名第二就是機構提名在選舉委員會裏面再投票你要過一半鄭英翰你過到一半才算第二階段 我們想著過一關 先殺了再閹了第二關要給醫生驗過葵花寶典第二不殺醫不殺再閹多些驗證第三關才讓你入宮聽新聞各位聽眾這一百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的了 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五六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加9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即5000萬這1000萬之後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有和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還聲於民我們只有自己有行公義 浩蓮民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無言感激 大家好,我是梁繼昌 我是杜汶蔚 我是李麗蕊 鄭敬基,犀利妹 演唱會嘛話明我和羅敏莊當然會唱歌非常之好看非常之爆因為我們的D100好聲音其實都是非常之支持就是二次創作好紅的樂隊是要三十年才重再一次的不知道跳完今次還有沒有跳因為你知道馬超雲的身體就不是很跳得梁家強的舞技又不是很跳得但我們今早買一隻新舞送給大家現場我們可以點唱的歌曲想聽什麼歌希望大家快點買票 29號這個日場你一定要來興包一周年支持我們的即刻買票其他不用說了OK到時見門票在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網上購票可以登入 citylive.com 電話購票可以早上10點到晚上8點打23個1533 有關節目查詢熱線可以辦公時間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D100.net 查詢詳情 D100自己有 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12月28號29號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主辦單位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歡迎6歲以上人士入場各位購票人士請留意買票最好用現金吧爆啊爆啊爆啊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如果你說沒有不過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 去到参选，我觉得我们民主党一定可以很严肃地去考虑。 行政长官或者是特区的公职人员爱国爱港的那个要求呢，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 你不去拨啲警员去找回个小路仔，这一个不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你不是有心无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梁振英落台，梁振英落台。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涵、吴志森、黄国同。 大班咧， 欲罢不能。 本来咧就出咗去噶啦， 不都要翻翻 啲新料。 因为我攞咗啲去我 source 嗰度啦，我而家唔会透露啦，攞咗料。嗱，呢間高寶德事件係咁嘅，佢有三分之二送水嘅夥計咧，突然間一夜之間咧 消失咗， 俾一間外判公司，哦、即係唔同屈臣氏冇關係㗎，冇、證據證明有關係啊。 冇證據證明。 咁啊，一叫叫咗去，咁啊叫走曬啦，咁啊得翻三分一夥計。咁啊，而家就揾咗另外一間外判公司，因為咧有人咧就唔抵得幫佢。所以咧冇影響到佢送水， 正常。 但係亦都冇同乜陳師有直接關係。係有一間外判公司又係又玩橫手搶曬啲人。 OK， 啊咁、那個手法嚟點好簡單，因為佢點解懷疑咧？就因為啱啱最近咧就第一已經成為乜陳師嘅競爭對手，第二又搶咗個大廈。咁、突然間就發生咁多事，咁啊好難令人聯想到嘅、 就被扼殺於萌芽狀態。 咁呢班人請咗翻冇嘢做嘅，而家暫時坐喺度嘅咋？ 我都話咧。 啊 ，OK， 咁咪講完啦。係咪唔俾你做？ 咁我就問呢個人啦，我話係咪間公司對伙計唔好啊？咁我話我做咗咁多年，如果我對伙計唔好，唔會做到今日啦，三十幾年啦。第二樣嘢，好我話咁人點搲你人？好簡單，揾個唔中意我嗰啲人做搞屎怪，咁咪搲曬人一齊拉咗走人咯。做老闆都要注意一下這些勞資關係的， 和諧一點的， 我都覺得應該注意勞資關係的， 很重要 的。另外一件事要罵的就是這個李慧瓊， 是啊，你不是罵完了？ 未罵完了，現在有新料罵， 有新料罵， 但你人家海天堂已經向法院提出訴訟，要告人誹謗，出了律師信， 告教授， 是啊，那你李慧瓊出什麼聲音？關你李慧瓊什麼事？李慧瓊不會死了他？那人家都已经提出了控诉，为什么要政府、加多一把？你明白这件事就不对的。 绝对是不对的。百分之一百不对。不对到很离谱的。有个就给你去看看。 那些事情。那个报 道。另外就是我想说呢，如果你是告人家诽谤，其中一个法庭上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出来道歉。你要出嚟講啊，點點點點點，令人哋受咗誹謗。 而家李慧瓊唔使講噶啦，一直針對佢咧。 而家李慧瓊已經講曬，已經直情伸咗人兩腳踩人哋幾件。 喂，而家直情係你點解一個立法會 出嚟有乜可能？有乜理由政府嘅 行政會議成員？ 有乜理由政府嘅財力？ 喂，你而家即 係 有一個公權喺度，咪你有個公權喺度，因為係行政會啊。哇！以前嗰行政會出句聲啊，港英年代行政局有個議員，你得罪佢啊？你以後都不用撈啊！ 我唔好講行政會， 未必有得撈噶。 即使你係立法會一個普通嘅議員、直選嘅議員，或者係功能團體嘅議員，關你 X 事咩？你做咩要代人哋講啲咁嘅嘢啫？話要政府告佢啫？ 而且你仲 係 要政府揾個公費， 冇人講呢啲嘢嘅， 關你咩事 啫？你寫嘅又唔見你口珠不伐啊？咩要？ 系咯， 我写噶啦，我下个礼拜写，今个礼拜唔写， 关你咩事啫？ 我今个礼拜写 TVB， 我留翻下个礼拜先写。 呢个同见义勇为系一啲拉 唔 到关 系，冇关系，完全冇关系， 一啲拉唔到关系噶。 你话嗰个教授出嚟嗰个结果， 唔系，但系有条可以闹啊，叫善众街。你作为民主派议员，你仲有几个呢啲民主派议员有份食嗰啲龟苓膏噶？ 一齐食啦， 系啊，不如揾善众街啦，第二日揾唔到揾善众街啦， 一齐食啊！ 问下佢做乜嘢啊？乜几时立法会议员帮？幫人賣廣告啊！問下佢， 唔係你食任 收得唔夠啊？ 食任何嘢，其實你都唔好講。另外一方面， 上下其手仲收得唔夠，連呢啲龜苓膏都賣。 尤其是呢啲風頭火勢嘅情況之下，你走去食，唔係幫係乜嘢嘢啊？你就真係喂， 真是說生瘡生到上頭你都不是風頭火勢之下吃的我覺得太過了真是世風日下禮崩樂亂了我請你吃的你不要這麼折墮你如果連幾十元都沒有一百多十他是有的上下其手都不夠不過貪小便宜這叫貪得無厭我想問作為一個民主派議員你坐在道德高地堂那幫建制派議員顛倒一份做什麼真是不太明白瓜田李下以備嫌疑沒什麼可能去做這些事尤其是人家已經在流行還已經在告底過又告著 已經是告學術自由這方面我都覺得是應不應該去小氣到告人家一個研究一個報告你可以但海天堂過去就更加理解但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兼行政會議成又是第一大黨的副主席你告什麼關你差事嗎鄭志雅<笑> 鄧志森說得對但是一個有風帆的生意人都應該去拿另一個證據出來他拿了他現在有龜肉龜肉龜版兩件事我請你吃一件東西關於龜肉那些叫什麼大子你如果去加拿大買大子你另外可以買大子的邊那些叫Oval <笑>我請你吃帶子邊中間的舊殼我們做搖柱那些邊都沒有人要的不要的很銀的賣象拔蚌還有黑色的肉你要不要通常我們煲湯買椒鹽也可以煲湯也可以喂不知所謂差很遠鯨魚我請你吃魚翅在那裡丟下海的魚 鯨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鯊魚翅 中藥你是要它某一部分然後才有效你不是那隻龜走過那條路不是真的生春蛋這已經是一個很不太好還要去助慶幫人吃來澄清都不是第一次張宇仁那時日本 地震海嘯福島他就帶他去吃魚生這傢伙是不是瘋了受人田財替人消災可能是吃魚生可能你還是支持一個大的方向各方面但現在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有污染大哥叫人去吃你負責 沒有仔生吃完沒有仔生那麼簡單生警察了輻射是很可怕的事你想不想沒有仔生真的吃多些魚生不是沒有仔生那麼簡單又想沒有仔生吃多些日本魚生或者生雞胎是不是你不怕生雞胎總之任何善眾佳說七點之後可以打電話給你了 留給你兩個砌好了好像打電話給你你這麼夠力你夠了有醫生在這裡你還要查一件事問他幹什麼你問他幹什麼為什麼要吃那些龜苓膏為什麼要被人覺得你是剔了你問他尊不尊重學術自由你問他照顧這個消費者權益不是我是照顧教授如果 這件事是教授和海天堂之間的問題其他人不應該介入他吃了就不關他吃他不是廣告這件事他就去吃告訴別人海天堂的龜苓膏好吃還要在立法會裏面吃你利用立法會的地方去吃這些東西收廣告費嗎所以那些人總之禮崩樂壞抗原你搞定他了你招呼你請假我們有沒有這個聲帶播給聲帶聽招惹了別人來 你就說你搞定他了，是啊，你搞定他了，是啊，你搞定他了，是啊，沒關係的，事實，我覺得事實就是事實，事實你怎樣判斷永遠是我們的聽眾，我們只是做這件事而已，我們聽聽什麼愛港，陳志雲怎麼樣，陳志雲有什麼說，我們在話題一直都在說李飛先生。 你覺得李飛這次來到香港有沒有一錘定音呢？李飛即使不是一錘定音，但我認為他已經將那個框畫得很死，畫了在那裡。他畫了，一定踢足球嘛，踢球一定有框框的，畫了很死。怎樣叫畫了很死呢？ 剛才我們說過你要確保選一個愛國愛港的人，我覺得他已經違反了鄧小平那個說法，你這麼尊重鄧小平，鄧小平說你反對社會主義都可以，反對社會主義就等於跟中央對抗，你說不可以跟中央對抗，我不去爭論那些東西，那些不是法律東西，那些不是絕對不是的，但是如何去確保一個聽話的用大班的演繹，聽話的特首呢，就是要用機構提名 和集體意志的提言，剩下你提了三點，其中機構提名的意思就是即使你拿到若干個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提名，即是譬如百分之一，用千二個做例子，百分之一即是150個，你拿到150個，好像上一屆的特首選舉那樣，你只要拿到150個或以上的選委會的人的提名，你可以正正式式成為候選人，然後去參選， 然後選委會就在你兩個或者三個候選人裏面去投票， OK？ 但是這次2017年的特首選舉的做法就是你拿到1/2的提名委員會的人提名，這個是個別提名，不是機構提名，不夠，還要過一關。李飛沒有說得很詳細，但是我從他整個講話和那十幾頁紙講的內容的演繹， 再過一關就是要由整體提名委員會整體去投票過一半或以上，然後才體現到所謂集體提名，又或者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譚惠珠在很多年前提過的，就是四大板塊，工商金融、專業、勞工基層和政界，四大板塊， 每一個板塊都要投票分別投票，每一個板塊都要超過一半的人贊成這個候選人，然後才給他正式通過做候選人。哇，我說真是大鑊到震，你立法會分組點票呢，輸硬的，泛民大家知道的，其實現在是四個分組選票，這麼多樣東西千絲萬縷，這麼多關卡是一樣東西，就是要找出 他心目中的愛國愛港不會反對中央，全部擁護，即是簡單擁護的，即是現在譬如何俊仁、梁家傑又想參選，前兩屆梁家傑做到，跟曾蔭權同台，何俊仁做到，跟唐英年、梁振英同台，選舉。 但今次即使你拿到150個提名票，對不起，你過不到機構提名這一關，即是過不到提名委員會投票之後就篩走你何俊仁，篩走你梁家傑出去，絕對同意。於是剩下的候選人就是一個叫做梁振英、陳振英和何俊英，梁振英二，就是這樣。其實如果大家想深一層， 喬曉陽和李飛先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因為喬曉陽在2013年3月放話的時候， 他其中提到就是機構，他說為什麼是機構提名，他說為什麼是機構提名，以前的話我們的選舉委員會是由裡面的選舉的人可以提名， 好像是150，然後投票呢， 都是由他們選出來的，由那群人。現在不是，現在這個是叫做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根据人大讲的说话指示就是我们附件一那四大板块即是以前的选举委员会那四大板块即是森哥你刚才所讲的四个然后衍生而成但是提名委员会大家想清楚是讲一个委员会 一個機構入面不用問了即是少數服從多數即是意思再讀你一道如果在裡面少數我就機構提名篩你一鑊西上加西求的是甚麼就是一個他心目中愛國愛港的人就是一個他心目中會支持中央的人 但是放眼香港絕大部份的人其實百分之一百的人都是愛國愛國支持中央誰不心賣祖國誰撐著說香港獨立你說這句都隔離身你走了但是你可以不聽話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他不讓你有不同的意見他不是要找一個他又要找一個信民中的信民信得來 不是懂得說話在流口水的曾鈺成是很資深的共產黨員很多人都懷疑他曾鈺成是尊重他的學識的人他就說李飛說沒有就政改定新框架林鄭就說沒有李飛只是解釋基本法好了我們聽這兩位 一個是立法會主席一個是司長之前我們請來佔中的發起人之一陳建文跟我們講解一下李飛究竟講過些什麼和沒有講些什麼呢教授教授好你好黃國彤有吳子森在這裡我今天看過你寫一篇文你可不可以講一下你認為李飛有些什麼沒有講到和李飛講了些什麼呢我看完之後大家要 他好像說佛偈那樣你覺得李飛沒有說到什麼其實沒有我現在我就覺得已經是將整個基本法或者將政改這個討論的框架其實是跟喬一樣是收窄了的所以收窄了意思分幾方面第一方面你就加了一些情節標準下去譬如說這個愛國愛港譬如說不對抗中央這些在基本法都沒有寫的甚至人大常委決定都沒有 那這些標準是怎樣實施呢你見他說他相信香港人不會選出一個對抗中央的特首之前加了一句就是說這個提委會提名委員會其實他都是期望這個提委會做一個把關的工作這個首先已經是將一些政治標準這樣加落一個本來法律條文見不到的事情這次他的來地的講法基本上就說法律上其實已經是 已經隱含了其實一定要是這樣的但其實對我們香港人來說這些抽象的標準甚至我覺得是不合理的標準是不應該加下去的第二件事就是你知道那個基本法裡面寫這個提名委員會他最主要就是說有廣泛代表性但是人大常委的決定那裡就說他是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這個可參照就是 對我們一般理解來講我參照了可以不參照參照都是參考但你看現在無論喬宇陽或者李飛的講法基本上就按照的你一定要跟回那個組成方法他就什麼意思呢他只是講四大界別為什麼這個部分你就要參照呢是不是選舉方法你都要參照他呢選舉方法很有智慧又不講死他變成了其實很隨意的 我這個部分要你們去做那我就講出來了變成了你看看那個法律的解釋就是這些官員他們就可以去做這樣做去做解釋而事實上在我們最早以前的基本法裡面這些都是不存在的我可以這樣講法就是說無可否認其實是收窄了無論是喬宇陽或者李飛你可以說李飛比喬宇陽 沒有進一步收窄但兩個做的事情是一樣都是將解釋不是用最寬鬆的方式去解釋的有些方案已經被排走了譬如說真普選聯說不如全香港選個提名委員會黃永平說不如立法會議員就等於提名委員會這些已經不見了所以我第一點想說就是他怎樣都是收窄了 但是你怎麽去理解他很強調的機構提名及集體意志這兩個關鍵詞呢？ 意思是他不可以像以前的提名選舉委員會那樣，就是一部分人同意你就已經可以參選，基本上都要用一個整體的意志。 但是怎樣呈現出來呢？我就說了兩句話還沒說。 如果他這幾天來說第一句話，其實現在的選舉委員會都已經是很有廣泛代表性。 如果他說這句話，那就不用變了，是不是？ 那你就知道，其實香港人覺得這個是趙軒主選舉， 北京覺得是廣泛代表性， 那就已經是南轅北轍的了。 如果第二句話他說出來就說， 我要體驗這個是集體的意志，就是一定要少數服從多數， 要多過半數的人同意。 那意思是將門檻從以前的 百分之一就提升到50%，其實就是這樣。你其實在一個可以控制到這麼多的委員的情況下，你還將它提到這麼高的門檻，基本上變成一個結果，你真的可以掌控。完全不可能會符合到國際標準。你說他這句話未說，這句話未說，我覺得他這句話已經說了。 我自己解讀他已經說了，集體意志是甚麼叫集體意志呢？我就不會說到最後決定的，因為三年前我們經歷過政改的時候，我們提過超級區議員方案，初初都經常說我們三違反的，一日未到人大常委做決定，我就怎樣都會留有餘地的，但是都是說到後面的了。如果他這樣的話，其實他講集體意志，講這個機構提名， 其實是否以未住以往由選舉委員會那種提名的方式，能夠提到何俊仁、提到梁家傑出來參加選舉的機會已經減到很小呢？一定不會像以前那麼簡單，一個某個百分比的人你就可以提得到。當然李柱銘那些就很聰明的， 他就是反過來,我們都是集體去投幾個人出來,五個,都是一個機構提名,結果就是將門檻定在20%,有5個人,如果你說我定到將來可以提8個、10個,那樣的情況下,那你又高不得過以前那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的話,問題就是說到時候怎樣投法,很多細節的東西現在你不知道的,如果是全票制的, 超過一半的人已經被北京控制，而每人可以投8個就8票，你就很糟糕了。我覺得這幾天有一個最麻煩的看法就是，他有時說的話就很少寬鬆，譬如他說如果有個人可以社會上去認受性，提委會都不可以不考慮。但是一個制度的設計，不是看到時那班人有沒有良心，他有沒有聆聽社會的意見。不說是啦。他不去，無論是甚麼人進去，不是說這次我因為你，我開放一點，給一個 不同政治人士進去,下次我收緊一點就不讓你進,那不是一個制度,就好像我們看到最近這個電視化牌事件,整個社會就要這些建制派投票贊成要特權法,最後就聽不聽到,聽不到的,沒有保證的。就是了,所以沒有意義的這個說法。沒有意義,不可以說到時候,你社會又要求的話,提委會不可以不聽你們的,這些說話我覺得香港市民千萬不要聽。沒有上去。已經歷過很多,整個社會裡面很有意見,我們看到議會有很多特首也好,是可以完全不聽你的。一定要是一個制度設計到,總之你社會有相當的支持度的人,他就能夠通過這個制度進去才行,而不是說我這次陰點給你進去,泛民也好,一個佔中的人也好,不是要這樣進去,一定要是一個制度,你可以保證不同意見人都能夠進去,自己可以通過制度進去。那陳宇文,到今天這一刻,你的傾向是樂觀,還有僅有的樂觀,還是相 中央不認輸的，但你問我，如果連發牌事件你都這麼有心魔，你不要相信中央放這個權力出來是沒有心魔，所以其實你看到是收緊的，究竟是不是免得一次過收死了，令社會太大反彈，分幾個階段收？收到整個民主的空間都死了，還是現在還未做最後決定，還在觀察呢？我就不敢說的，我個人的傾向就是，總之有任何一點點空間，我還會爭下去的，我就不會那麼快脆落定論的，但是你問我，爭取普選本身都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大家千萬不要太樂觀。 陳教授，我亦都絕對同意你的說法。其實陳教授你都指出， 喬曉陽先生在3月原則上已經說了一些出來，跟著李飛主任現在下來，跟著大原則，我從頭到尾都是跟喬曉陽的大原則，是將它慢慢收窄，慢慢把它變成言論、言語化。在這方面來說，當然 我覺得爭取普選來說一定是群策群力，我亦都很多謝陳教授，你能夠挺身而出，是帶我們去走一大步。但是香港人一定要明白，是他是張洋洋爺是收窄，再說到什麼集體意志，我第三點集體意志已經是教授說了，會是收到，如果他真的一個機構裏面的少數服從多數，多過百分之五十，我們然後現在就在想裏面應該可以提多少候選人，盡量將這個機構提名的殺著減少殺傷力。陳教授，大家一起努力，但是所謂的集體意志，心裡在說第三點，集體意志我就在想一件事，集體意志我跟你玩碟先嗎？我現在跟你玩首領，這個是很差。如果我剛才問阿森一句，陳教授就是李飛主任下來有沒有一錘定音？ 他沒有，他說公民提名不是不行，但有框框。其實他的答案就是說，我是給了一個concert師，不是一錘定音，你自己找一下concert師，你有沒有拿個鋼琴來當出來自己聽。這個已經是很大的收窄，越來越窄。我真的希望陳教授，你能夠再帶我們去搶，帶我們去將空間絕對是抹闊它。 我們會跟著你走，對佔中運動的步伐有什麼影響？老實說，我們民間是叫做的，因為現在未扼殺所有空間之前，我覺得我們都不會改變我們的策略。我覺得民間首先要表達我們的集體意志，即是我們的集體意志是重要過什麼提委會的集體意志。當我們這個集體意志夠強的話， 我看看怎樣設計到一個制度是完全是忽視我們這個集體意志，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大家將我們的集體意志表達出來。群策群力，好，多謝曬教授，多謝曬，多謝曬。這樣吧，回來我們先聽聽曾鈺成和林鄭說什麼。我是一個普通的 B100自己友， 你是怎樣想出來的？這麼多功能會不會認得制的？其他傳媒機構會不會受到威脅呢？一部智能電話，一個D100App，令自己友不再普通。 全球视像封烟功能，无论你喺世界边个角落，都可以打电话同D100各节目主持面对面对话。Hello， 自己友，我见到你噃。爆靓声封烟功能，媲美CD质素，喺外国亦唔需要再嘥钱打 IDD 长途电话俾D100做封烟。你响多伦多，可以任你选择单声道、立体声同高清音质收听D100 节目，随时收听、收睇D100 TV 视像直播，随意收听节目重温。仲有心爱节目播放提示、最新节目时间表、各类即时新闻节目资讯 ，Facebook 喜爱联系显示，即时传送声音、相片、影片俾 D100 进行爆料汇报功能，支援中文同英文。为庆祝 D100 启播1周年，送俾自己有嘅礼物 D100超级智能手机App 已经诞生 ，D100Super App。 各位自己友，即刻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一齐同 D100 进入超级嘅时代 ，D100 Never Stop。 记住啦，下个礼拜一开始，我哋就系呢一个D100台啦。2012年12月14号，1、2、3，D100，波云天，九十日，星期一，七点半。 我系吴志森啊，D100咧真系话咁快就1周年啦。 这一年走过来呢，我自己觉得一啲都不容易。 每个星期一至五的 不容易呢，在于你知道香港的大气候，言论自由呢一日比一日萎缩，那些敢言的人呢受到这个政治力量的打压，大家都好像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但是无惊无险又过了一年了。那么 D100 怎样走下去呢？各位自己有呢都是很关心，那条路会越走越宽啊，还是越来越艰难呢？ 就当天的时事话题呢跟我们对话，同埋骂下梁振英政府。 在一周年的期间呢，我们会搞到一个呢就是 D100 自己有庆报一周年大会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呢，我们可以面对面倾下偈。除了见到我之外呢，就见到很多其他的节目主持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难得的机会，握下手互相问好，希望见到你啊。 门票在购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十点到晚上八点打2331538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六岁以上人士入场。 哇，这个就是 一万！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公民提名我们是很赞成，但是如果你说没有，不过那个方案是容许不同政见的人是可以获提名去到参选，我觉得我们民主党一定是可以很严肃地去考虑。 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 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的小孩子，這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梁振英下台，梁振英下台。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我不是很明白啊，黄国同。 系啊， 点解嗰啲咩达官贵人啊，曾玉成啊、林郑嗰啲，拼命咁就话佢冇缩窄啊，冇缩窄个墙啊，冇新规框架，冇改入去规则啊？ 系啊， 点解咁讲咧？ 讲嚟讲去，唉，李飞 黑只系讲嘅咩？睁着眼说瞎话，我哋叫做吓。 系啊，有好多嘢，我相信系 D100 嘅听众或者全香港人，大家都知道，你讲样嘢出嚟，佢哋识分析，佢哋识判断。你另外即系讲埋晒啲嘢，嗰啲嘢根本就即系唔成立嘅，根本人哋系讲紧一样嘢，系将话，诶，踢足球。有框框，咁係有噶足球場框，不過佢冇話個框框，你係英超啊個足球場定係我踢個膠波仔啫嘛，間房啫嘛，咁你然後就話，冇啊，冇新嘅框框，梗係冇新嘅框框啦。佢講緊嗰個講基本法啊嘛，但係由頭到尾，我哋重申，基本法係冇愛國愛港呢幾個字，冇。如果你從法律個觀點， 冇愛國愛港，冇集體意志，冇機構提名， 冇嗰啲 全部冇啊。 咁你另外再講 僭建嘅呢啲 啊，咩中央對抗呢啲嚟講，你覺得呢啲唔係框框？如果你覺得呢啲唔係框框咧，我就真係想問下曾生你一句，你係咪講呢啲係全部唔使手嘅？嗱，係全部係噏嘅啫，大佬噏完就算數嘅。如果你講得出呢句，就冇框框。如果話呢啲嘢我哋必須要遵守嘅，呢啲一國兩制，話明一國兩制，我點可以容許你選一個同我唔啱數嘅人啊？如果你係承認有咁嘅情況之下，唔該你承認係有框框。如果李飛、林鄭司長、尊貴司長，如果李飛落嚟係講基本法嘅，係真係以法論法嘅話，佢就係清清楚楚，我講緊嗰個名詞係點樣咩，唔好顧左而右言他，喺度敲個鼓邊，敲邊鼓，敲完邊鼓咧，跟邊咧，跟住好多人出嚟跳草裙舞，嘣嚓嚓，嘣嚓嚓，嘣嚓嚓，左右左右，即係如果係咁咧，香港人係明眼嘅， 好， 香港嘅凡夫走卒 我們聽聽曾鈺成怎麼說。我想要李飛今次下來的目的不是要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個具體的方案，他都是用自己的說話，指出球場那條界在哪裡給大家看，因為一早已經在那裡了，讓大家在落場的時候踢球就知道那條界在哪裡。 所有說或者這個座談的內容，他是有意去肯定或者否定某些方案。主席很聰明，語言的技巧也很高，一早有一條街的了。不過我們在踢足球，你給個籃球場我踢，大哥。而且那個球不是龍門，是籃球架，要踢個球進籃球架的籃子。 然後才得分，把籃子放在地上。不是，都是高的，踢上去，你要對著籃子射，不是射龍門，射籃，現在跟你說傻的，找腳射籃，沒有改規則，不過在籃球場裡面踢足球，那個框框早有了，有了很久了，我想如果真的踢框框，我在想英超，我在想很大的。 不是你想的那個，這些事情來的，你怎麼會踢球了，你叫他去踢球了，阿森去踢球了，好啊，我們去踢球了，打算踢的，我還換了一雙釘鞋，釘鞋在那裡，不是踢草地，踢籃球場，搞什麼啊，釘鞋不是啊，哥哥仔，你穿釘鞋，釘鞋怎麼踢籃球場啊，現在這樣了，踩了。 根本就在說兩回事。看看林鄭怎麼說。正如我所說，我們的諮詢都是按照基本法的條文，但是也採用一個兼併的態度。我不希望社會上在我們政改諮詢的未開始，已經是就著諮詢的其中一個課題，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只是在雲雲的課題裡面其中一個課題。我不希望就著一個課題，已經在這麼早的階段 提名委員會怎樣提名，只是雲雲的課題裡面其中一個，但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差不多是唯一一個，這是一個最基本，因為現在說到一人一票選舉已經定了案，你說會有兩輪選舉還是一輪選舉還是要過半才行，那些是另一回事，那些是世界上很清楚的，法國就兩輪選舉，很多國家兩輪選舉的，美國就一輪選舉而已，最多就算了，好像歐洲的國家只要一定要過半才行，這些定了，都是民主程序，但關鍵就是你那種提名方式，什麼集體意志、機構提名， 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除了北韓有沒有選舉，我想知道北韓有的選舉的話，你都不用想了，你不舉手就斬你手了，只是舉遲了，不是不舉手，舉遲了手沒有，為什麼那次有沒有選舉，他舉遲了，不是不舉，他兩隻都遲了，所以兩隻手都沒有，所以林鄭司長將問題淡化他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整個選舉最關鍵的部分，我認為就是如何提名，如何提名才能夠體現到真真正正符合國際水準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對，因為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包括選舉權和提名權，還有被選權，這幾樣東西全部 如果套一個現在的術語，一男子的嘛，一男子的，有得選啊，特首CYA、CYB、CYC，這麼上下吧，這個我們在說是一個選舉嗎？不如吃碗麵吧，大家不要想那麼多東西，所以你說無論是司長林鄭書長也好，曾鈺成主席也好， 他將件事淡化，只不過是將香港人的痛苦推遲，劇痛正在來，沒得逃避，劇痛正在來，沒得逃避，大家就丟掉幻想，下一句叫什麼？ 準備戰鬥這句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阿毛說的調調幻想準備戰鬥吧不要想了劇痛是難以避免的，難以避免的，看看大家爭不爭取，如果我們爭取的話我們不會生個怪胎出來，是吧？好了，大家可以打來 1831、1839，對這個話題大家都說到口臭，不過現在李飛來了，大伯伯說來都沒用啦，當然不是啦，我覺得很多人都還有很多幻想的嘛，我就沒有陳建文教授那麼樂觀的，當然我們都會站硬在這個問題上面，但我沒有他那麼樂觀，沒有他覺得要等到最後一分鐘，我作為一個評論的人觀察者，我想教授很知道，其實教授自己都看得很通的，幾乎現在沒得救的了。 香港的民主，問題是下一步怎麼做，愛並必勝，輸硬了，照打，不如講一下梁振英星期日，即是昨天，去沙田，應該是沙田和大衛之間，沙官，我們那個 應該是我們歷史博覽館後面文化文化博物館沙官名校來的，沙官即是油站後面三次，今天已經是第四次，很近，模式一樣，做馬，什麼叫做馬呢？因為前三次很成功，就是先派籌 後入場再抽問抽籤，先派籌後入場再抽籤，根據以往的經驗，一定是愛國愛港人才入場，然後即使有漏網之魚也好，都會變成極少數，譬如好像在天水圍那次，在觀塘那次，只有一個女場沒有入場，殺溪前 抽不到他問話，今次抽到好辛苦，有個教授有個講師入場，又抽到他問話，他幸好被他問到，我們聲帶有播，看到他的樣子，這種做法呢，法官大人你評一下怎麼聽民意啊，排隊是怎樣呢？排隊就是那些 愛字頭、地區人士、賭塔，早上3時就去霸位，動員人們去霸位，分分鐘可能有錢收，怎麼聽到民意啊？你評一下吧，怎麼聽呢？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聽，是不是？我不知道，因為從頭到尾是 我都是有參加過，去聽過一個，我聽一個，誰？ 我相信不是觀塘的，再早過觀塘的，再早過觀塘的天水圍，天水圍再早過天水圍，再早過天水圍那個，再早過天水圍那個就是香港島，我記得了，我那時候好像沒有去過，我去過一次的，我是聽過一次，我專門去聽的，就是入場啦，已經是一個問題，另外有個簽筒的，就是叫你丟一些問題下去，你想問什麼問題。 但你擠進簽筒裏跟著簽筒拿去哪裏你就不會知道了，然後就是一些問到的問題，誰誰誰那個也是很有準備的，然後就問個問題，然後就是我們的特首就很沉重地看一看，我是會考慮記住這個東西，然後就 很簡單的，所有問題都是集中於可能一些地區上面的細微的事，那條屎渠塞了特首，三天都沒有人通好鬼臭，你何時派人來通屎渠？這個其中一個，也有就是我們很多單車是鎖在行人路的鐵架上，我們怎樣去處理那些單車呢？三歲數沒人要，特首，骯髒邋遢野蠻，應該剪掉它呢？ 是不是应该在这些情况我们怎样去处理呢？或者是有些店铺就霸用了街道，我们怎样去处理呢？这个我想跟特首日理万机的机字呢， 是拉不到很多關係的特首喜歡這些他還說反對的聲音很多支持政府的聲音出不來他喜歡這些跟我們叫做什麼掩耳盜鈴有什麼分別呢慾蓋還張他這些就是覺得這些就是民意了 他在他的幻想裏面他一天照著鏡子照著鏡子我懷疑他就會照著鏡子我很英俊照著鏡子然後一聲開屏孔雀開屏孔雀頭偶才會這樣很多人支持我自我催眠一輪才走出來上班勾著西裝 他自我感覺良好就是覺得社會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不過支持我們的聲音還是最多的不過他們不出聲你們起床出聲他最開心的時間是什麼時間你知道就是去這些諮詢會反對和贊成的聲音是9.9比0.1 應該贊成對反對0.1是反對的我們剛才隨機抽樣出來的問題 10個有9個9都是贊成我的他認為反對的聲音有可能抽一個出來說派錢吧那些算法派錢我們都是很有機制的跟著基本法的量入為出很多原則去做每樣東西大家看到如果你一個人開始 自閉的時候你跟著就是思覺失調跟著就是我們所說的老人癡呆症差不多了所以六八九先生你活在一片幻想裡面其實我懷疑你的精神有問題你認為這些諮詢會可以替政府建立到什麼形象呢 今天明報《專子》的漫畫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很欣賞這幅漫畫你知道《專子》是一個很著名的漫畫政治漫畫家香港畫了幾十年一針見血叫做梁特首地區諮詢會那個漫畫就說梁振英睡在一張按摩床上好像有條毛巾蓋著找個屁股即是撫我 撫我很享受著有個毛巾蓋著屁股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跟他按摩整班嬸叔 如果你是這樣的心態之下你不是真的問你是不是睡著了還不睡然後在場外六七重警察去擋著示威者包括學民思潮這十幾個英俊新生學子中學生人家只不過是想遞一封信給你表達一下他的意願如狼似虎的警察就說我們已經跟他說了這個時間是不適宜遞信 為什麼一個政治人物接收一班學生的信會怕得這麼交關呢怕什麼呢為什麼要怕得要死呢他們有牙吞了你的駱駝為什麼呢大家要問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龜縮呢在裡面就接受一路按摩對不對對不對外面遞封信給你你就這麼怕為什麼呢對不對還可以說 我們的警隊真的很多事威者很容忍我只說回去聊你都是吞劍不過有口不同爆谷爆三爆料吧兩個人都可以爆得的一定是大會演我覺得這樣不如你再泳褲留在那時候做就行了不如吧這麼重口味你買票多穿幾條泳褲也可以大班真的要穿多幾條褲門票在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網上購票可以登入 city.com 電話購票可以朝早10點到晚上8點打23個1 有關節目查詢熱線可以辦公時間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 d100.net d100.net 查詢詳情 d100自己有慶爆1週年 大會演 12月28號29號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主辦單位全球華人網絡有限公司歡迎6歲以上人士入場各位購票人士請留意買票最好用現金吧爆啊爆啊爆啊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公民提名我们是很赞成但如果你说没有不过那个方案是容许不同政见的人是可以获提名去到参选我觉得我们民主党一定是可以很严肃地去考虑行政长官或者是特区的公职人员爱国爱港的要求可能是天经地义的 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那個小孩子,這一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 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 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 黃國棠我剛才看那條片那個在諮詢會那裡那位鄭松泰博士大學講師我不太明白他發言的時候為什麼那麼多其他護衛走過去搶他的麥克風如果其他人做這個動作就違反了我們公安條例第17條B2他被告 要打到終審庭其他人的讚我是超級梁粉梁先生你好英俊你做得很好為什麼沒有人搶他的麥克風我們掛著在想夠不夠力按得夠不夠力好像在骨牆做的那樣按得夠不夠力為什麼你這樣搶人家的麥克風人家是 不理你什麼簽筒總之你抽到我出來我出來說話我應該說我說話我越說越想我是說現全現法的一個事實然後我說了事實之後就叫你下台你跟著就違反公安條例17條經常告人那條你來搶人家的麥克風這些全部是合法的 我不明白這些情況可不可以容忍多說一句橫店你都是很正確發音都是嘲笑的橫店你都在這裡為什麼不容忍呢是很嘲笑的他都看著他就快拍手了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真的是一個真正的諮詢會 已經是1比99,1比99比多了,是99.9比0.1,0.1比99.9,已經是讚你多到這樣了,還是一個彈下你走過來搶人的麥克風,什麼事啊,你這個諮詢會,是不是?喂,我們搶來這個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善仲佳 其實那件事是甚麼一回事，為何你會整班議員會專門去吃海天堂的龜苓膏？不是，我們專門去的。是甚麼一回事？那天張宇仁，他就拎那些龜苓膏請立法會議員吃，是海天堂的，是海天堂的，他除了，因為我們有個飯廳的，立法會議員有個飯廳開會的時候吃，就等這些龜苓膏在那個飯廳裡。 不單止是他的，有時有些不同的議員，久不久不知道哪個拿了什麼澳洲橙來，哪個拿了什麼來吃，那天張宇仁就拿了龜苓膏給議員吃。但香港那麼多品牌的龜苓膏，為何偏偏不拿，只拿海天堂？他有解釋的。 張宇仁解釋，當然他那時候有人說他的報告是沒有龜版的龜苓膏，現在這一批就驗過有的龜苓膏，他解釋給我聽，叫我們試試。你沒有問清楚，其實張宇仁拿的龜苓膏來，其實有沒有一些叫做為海天堂平反，甚至為海天堂賣廣告 其中一個Cali啡和賣廣告的成分呢，你有沒有你怕不怕？有效果都未定的，但是他們解釋過，說這批是有做過報告，解釋過給我們聽，就說他拿了一些報告去化驗所有的了，有解釋過的。其實善議員，這是一個即興的，在飯堂大家即興見到，大家隨意的，但是我自己 很質疑張立法局議員所說，因為這批就是有的，不是表示以前那些所有都有，根本就也是兩回事。人家說了你沒有，我這批就有了。其實隱喻，以前人家驗那批，人家拿那些來說，也可能沒有，你不可以由這一批證明以前那些有沒有的。 我相信邵雄佳議員你絕對明白，不過是一種隨機即興，大家走過去談談，每一批都是獨立的，所以不代表任何表態，我不知道張立法局議員的比喻是怎樣比，這批是有的，代表他由生產線出來。 以前那些都有，這個大家思考。但事後，邵雄佳事後你都知道，民建聯有些議員呼籲政府代海天堂去索償，或者去告那位城大教授。你又知不知道，其實他們已經有些律師信來律師信往，為何民建聯的議員會做這些事呢？你又吃過龜苓膏，你好像又牽涉在裡面，你覺得自己有些無辜呢？ 在這件事上，我覺得這些民事事情政府是有沒有需要去做這件事呢？反為政府是有需要要做一個監察，那個商品說明條例應該反過來，商品說明條例裡面他聲稱有多少成分的龜苓膏，如果是沒有的時候，有沒有違反商品說明，那個反為政府執法 關要做的，當然現在的指控就是說，現在民建聯在立法會提過的問題，他是指控那個教授驗的過程有沒有問題，那關民建聯什麼事呢？驗的過程也關政府什麼事？關政府什麼事？說明條例拉不到關係的。我自己覺得，我也是覺得政府沒有這個 政府沒有這個責任，除非證明那個學者是蓄心造假報告，那才會是一個問題。 那個都是海天堂同他的事。 我覺得那個 那個學者，即是他當時，我剛才說每一批都是獨立的，每一批都是獨立個案，學者都要將他的機構和他的誠信壓上去，所以我覺得他及後事後 那批有沒有問題是每一批都是獨立的，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民事事情，關議員什麼事呢？是不是關立法會議員什麼事呢？所以我那次我都沒有跟進那個問題，我覺得這些民事事情應該是民事途徑解決，我想王國同律師都在這裡，我覺得海天堂有他的權，從民事的角度徑 去追溯，如果有任何的，有任何覺得他被屈或者是被人家破壞聲譽的情況之下，他有這個權去提出這個訴訟的。但是你的問題很簡單，政府有沒有什麼角色？我又看不到政府在民事索償有沒有什麼角色。唯一一件事，我們是不是需要去 有得食未試下咯，咁小谷做涼粉綠肚咁啦。你好，你要小心啲啊！呢啲可能中間有好多已經係設計咗俾你要踩落去嘅陷阱啊嘛，你明唔明啊？ 多謝善意，多謝上佳。 喂，我哋有位聽眾同你想同你對下話，問你識唔識龜板定龜肉啊？盧生你好，盧生。 盧生好。 盧生啊，因為咧，如果管粗瓜木嗰度有龜苓膏咧，好涼嘅，成日都不舉噶。你我想問咧，你知唔知浸會嗰度係鹽龜板嘅？聽嘅，跟住咧另外海關鹽龜肉㗎，但係龜苓膏係龜板至有鹹味龜肉㗎，先生。係。你有冇問清楚同埋第二樣嘢咧？聽講好似係咪 提出問題有20萬收的，你今次有沒有反應？我想市議員只是食而已。我聽到都覺得好像是食。 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膏就沒有錢收的，如果你說問清楚了。龜苓 他知道你講了他知道你分不到但是你說20萬收20萬去問問題這是刑事 即是那些叫什麼籌款晚會會不會他們一定我覺得他們很難說到不斷有證據全部都要坐全部都要坐怎會有證據真是這個講清楚好一點謠言要指著智者我自己覺得我對善眾佳元是有 我想說有沒有這個general practice 沒有啊沒有啊收錢問問題這個很嚴重絕對嚴重我覺得邵雄佳我覺得李立法局議員他問的問題應該是說我們已經有個科學鑑證即是說沒有歸版沒有東西政府應該是 跟進協助再做調查同一樣去那個sample那些不是做一個調查是不是證明有沒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因為商品說明條例我相信那個賣那個品牌或者那個歸入面歸零膏它是有寫入面是包括什麼ingredient在那裡的如果你說是應該求證是不是有人犯法 是違反了我們商品說明條例Trade Description 所有這些立法會問題其實應該是用一個公眾角度公眾利益的優先那你那個是一個監察政府的一個工具來的很重要的工具是監察政府的工具來的那監察政府在監察公共政策一個重要的工具來的那通常問些什麼問題是需要的呢例如我們會覺得政府有些政策有失誤的或者有些政府的運作上有失誤的 我們覺得政府有角色介入或者有些政府的所為或者不所為是政府需要去改正或者政府需要去跟進的時候那個是一個立法會質詢的一個重要工具如果假設在今次的事件裏面除非你要問的問題就是說其實我們要看一個體制要看一個體制就不是說幫某個機構 所謂去抱不平是看他的體制如果我假設他有一個大方向有如何政府如何去確實一些指控是否一些指控是否屬實而這些指控如果是非屬實的時候是破壞到商業的信譽的時候政府在這些行為上面是剛才我所說的那些叫做什麼 化驗所,政府有沒有監察化驗所的機制 這個是有公眾利益在但如果你說為某個個別公司抱不平這件事我覺得又超乎所謂公眾利益其實善雄佳那間不是一個普通的化驗所而是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 其實唯一要推翻這個學者的學術研究就是找另一個學機構去做這件事不關政府事的同一堆這個不單是一個學生他要講一個所謂剛才所說的化驗的過程那個機構那個化驗裏面有沒有足夠的 能力去做這些化驗那不是找個海天堂去告他喂邵雄佳大班在二線上跟你聊聊天大班你說吧大班善雄佳第一我認為你是衰食的拿這些龜苓膏去你明知道牽涉到海鮮堂質疑他有沒有龜板有沒有犯罪貨真價實人家這個張宇仁已經事先張揚他說要幫這個海 平反你吃來做什麼你吃了就是你幫平反第一就是壞這個政治智慧這個真是遺憾我知道你餵食了不然一樣東西大家都彼此彼此人家給你東西你吃就吃劃清界線今次吃豆吃就屎了告訴你第二件事喂那些口頭質詢我都做過立法會議員做有行業做過同僚喂你看到有去遊說 我們去問一些口頭問題我沒有問跟進你沒有我不是說你他很小心你提出沒有跟進當然算你救人你起碼知道衰為食 你問我都覺得那個問題是很奇怪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做立法會員比我你資深的，你都聽到我們早上開會那些你不用謙開會問那些問題，有時候很過癮的，那陣子骨灰龕有人問骨灰龕，如果說封路說封路， 全部都是游說公司叫你游說的，有沒有收錢另外一回事，不過我就聽過有人收水的，不過我免得說了，問題就是說，的而且確我們如果作為傳媒，我們以後會監察著這些口頭質詢、書面質詢的，為什麼這些問題問到傳媒，是幫商的，即是幫Interest Party，即是一些利益集團，那些無私顯見師，大哥，有沒有收水另外一回事。 我捐錢給政黨，每個月我同意，我答應你，所以以後小心一點，時雄佳，我覺得跟你走了，他怕了，當然說正了，大班是突然打進來的，他不是在這裡，又沒有申報利益，這次呢， 跟民主黨有對話，你告訴人家你是民主黨的，這是我們台的宗旨，絕對是，我也是想說的，我是民主黨的一個會員，遲了，我提你，你不提我想說的，我想說的，現在善仲佳在旁邊，他就是民主黨的立法會員，我知道，我收到，大班。 但是我明白，有些人吃的人都吃得很好吃的，但是都這麼大，邵雄佳回來，邵雄佳回來，不客氣，邵雄佳最後陳詞，你別為自己辯護，沒什麼補充了，有東西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要餵食，是吧？我不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大哥，一次就一次，我其實今天 我不敢吃龜苓膏，有些智慧才行，讓民主那些是是非惹來的，好了，不要惹來，多謝兩位，多謝，是民主黨的成員，黃國彤也是，我本身來說是因為徐伯弟兄一直都是民主黨成員，我都是要你入黨，我是很老的，我都不會有什麼其他事想的。 但是我跟善仲佳兄只是我想是握手，只是握手，不是很熟，我想交談的機會都沒有，是一個大家君子之交，好像握手都好像沒怎麼握過，君子之交就淡如水，大家是這樣，我剛才說 我看到善議員回答的時候他很緊張提問的問題，當然啦，說錢拉得的，吃的時候可能大家聚一聚，其實這些很難說，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香港沒有政黨法，如果你不是選舉期間，凡是有人有政治獻金，給政黨，不是私人代，私人代當然拉得，有政治獻金給政黨，不是立即給，不是立即 問一條問題，左手交貨就右手交錢，不是這樣，是某個時間，好像剛才邵雄佳自己說的，某個籌款的活動，某個商號走來跟你掃10張桌，那算不算是酬謝你立法會為他提問呢？計不到數的嘛，這些東西，因為你香港沒有政黨法，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是幫，你曾經幫過那個商家是發言過， 或者是有立場的話都是絕對不應該接受的，但是沒有違法，不拉得，我是很久之前我是談過這個問題的，我是自己都是沒有想過，我是跟馬英九卿談的， 馬英九卿，你看看他的關係非比尋常，我們大家是惜於微時，馬英九即是台灣總統，即是中華民國總統， 在馬英九卿譬如說他明天上去做總統，我們是大家一聚的，聚的時候是 我是坐在馬英九兄旁邊的我是問一句說話而已我問過老馬你會不會變他是很輕鬆地回答我一句不會就是一個字不會他是不會變的之前他真的沒有變可能需要沒有變我亦都是 在這些場合我亦都有聽大家閒談那邊大法官閒談他有一句說話令我自己很深思他說逢親做議員或者公職人員的道德水準不是應該比一般人要高很多倍嗎 我是嘔了的一般是低了很多倍這些是我 我很久都沒有想的東西我沒有聽的說話我在旁邊聽是的應該高很多倍這個不是競選的時候你答應的標準我一定要承認這句說話我很多年之後我仍然在腦子裡不停地你應該比人高很多倍我是死了忘記了平時忘記了所以 有很多事情是說大家應該從政的人會多點想我不是政治人來的我只是勉強說一個法律人來的很明顯你見他說話不滑你就知道他不是政治人我去不到那麼深的層次你知道要做真真正正的政治人要公心計才行 不需要啊做什麼做什麼啊快樂一點好開心快活人一八三一三九一八三一三九休息一下回來我們聽聽梁振英那些一個膠男子說的話然後又再聽大家的電話好不好 很多謝蔡神想到這個環節出來可以接觸到世界不同的朋友那就切入了D100的新聞全球華人廣播 手臂接吻危險手你很周圍騙吻你不會周圍接吻這個對男人發現句子然後發明了說話女人發現說話說說發明了說是非 I wish that I had let myself be happy 我應該讓自己開心一點你這麼多規則原來到最後 總之好像一樣 I love you 大解放 D100自己有台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8点到下午1点 欢乐今朝我们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100讲真话 行公义好怜悯 D100是会为公众提供 年终无休 24小时 免费不停广播越多人听我们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我们提供这个免费的重温服务 每位使用者我们要付出每日1元 钱从何来一定是依赖自己有的支持你们的支持付出是为了一个信念我们将会在年底前推出一个完善的重温服务 服務是需要收費的是用者自負的就是我們D100的顧客 都是自己有 D100屬於你 D100屬於我 D100是屬於大家的 無論是自己有也好使用我們將來收費的重溫服務也好都是表示對我們一種支持我是無言感激的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公民提名我們是很贊成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不過 那個方案是容許不同政見的人是可以獲提名去到參選 我覺得我們民主黨一定是可以很嚴肅地去考慮 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 愛國愛港的要求 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你不去撥警員去找回的小孩子D1個不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你不是有心無力你本身就是狼心狗肺 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下台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啊，听下689呢位一男子，个样好胶嘅一男子。在昨天的諮詢會有三段生悲，我想大家聽一下。 特首、行政長官或者是特區的公職人員愛國愛港的要求，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因為我們 是國家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殖民地歷史，有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16年前才脫離這個殖民地身份，因此社會上有一部分朋友，他對國家、對民族的意識比較薄弱。 長毛在這裡，長毛在這裡講完被人趕走嘛，是啊，是被人趕走。 剛才我們看到搶麥克風的場面，阿森真的很激， 什麼人要搶他麥克風？ 大學講者在這裡講完之後，立刻很多人搶麥克風，而且你們大家細心看看，搶麥克風那些不是我們所說的， 不是石 Q，不是石Q來的， 是與會者來的。 是那些 怎麼不拘捕警察 在那些 剛剛力那些 這個是很離譜，我還以為是場內的 secure 去做一樣東西。 secure 也不應該搶麥克風， 你不要搶人的麥克風，講完沒有 人家未講完 先加分之麥克風，就 是咯， 這個好像中大的學生所說，是我的時間，你抽到我嘛， 你讓我講 我的時間，我正在說心裡的說話，這樣都不行，這個很爭議性啊，剛才那個場面很爭議性、 那條什麼例、 那個就是我們公安條例第17条 B2 或者 B1 打到終審庭、 或者是大家可以考慮剛才搶麥克風的動作算不算一個普通襲擊、我拿著麥克風你屈我手指、大佬就在這裡、即這個又不是我們的 撮傷了， 用不用咁紧要啊，咁肉紧嘅。 我哋听埋阿689讲，部分市民认为警方对示威者 忍让 啊。 有啲时候我知道有啲市民觉得警方太忍让啦，系咪有啲某啲政治立场嘅人，佢哋好似有特权咁，佢哋犯法，警方好似对佢哋咧太会容忍啦咁。咁我知道，我相信咧，警方都听到呢方面嘅意见嘅。 你知不知道在南亞呢， 那忍讓就是被你揸碌咪。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呢有一條長棍的，那些警察好遠都吐那些示威者， 那時候不是甘地他們那時候抗議，那時候 那時候都知道這 樣吐吐過來， 不如每個警察派碌棍走埋嚟，使乜同佢拱鐵馬啫？就勾佢啊！ 就勾 忍讓啊，嗱，咪就勾你咯，得唔得咧？咁樣 呢個 打到你頭破血流。 呢啲到時咁咧，嗰啲愛港力就話應勾， 應勾勾佢， 一樣有講勾得遲啊！ 政改啊，聽下政改點投入啊！ 我本人同香港任何一個香港人一樣，我都好願意。好希望能夠見到呢，2017年我哋有第一次用一人一票嘅方式普選行政長官。呢個對我嚟講呢，係我作為本屆行政長官其中一個重要嘅工作。落去隨住我哋工作嘅鋪開呢，我會更加投入去做呢方面工作。 可惜唔關你事呢，成件事你已經俾人 brush 曬啦，掃埋一邊呢。是林鄭掛帥呢？689先生，知唔知點解唔俾你啊？你做一樣衰一樣啊，成熟一項撲一樣啊， 腳頭唔好， 真係唔俾佢啊！而家成件事唔關佢事嘅，政改三人組佢冇份嘅，嚇係林鄭、袁國強加埋譚志源嘅，係 三C， 係咪先？上次啊，阿曾蔭權啊搞政改起鬧啊，曾蔭權係掛帥嘅。今次你是沒有份的，對不住啊，梁振英先生。說完香港治安好，女嬰被拐，聽下。 我今天早上和警方就這件事我跟進過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現在全面鋪開，無論在口岸和案發地點的工作，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香港的治安情況是良好的。 當然每一件罪案我們都不想見到它發生，每一件罪案發生了之後，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都會十分重視。香港整體的治安狀況是良好的，在我們2003年開始有自行到現在，香港的治安情況是沒有惡化，沒有惡化，人被人拐了而已。 在短時間之內說三次，兩次是香港治安情況良好，然後香港治安情況沒有惡化，兩次是良好，然後一次沒有惡化。香港警察人均的比例排第三，全世界，是吧？我們是一個警察社會，這個執法者的質素和守住我們香港 的治安令到香港是一個安全的城市，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是感激的。執法者是在做自己職責上應該做的事，同時執法者亦都有職責是維持言論自由的。在這兩方面來說，執法者是自己真的找個心 好像每個人心裏面都有把秤，是不是？好了，我們的電話1831139這位是盧先生，你好，盧先生。 你好，你好，盧先生。盧先生好，盧先生好，盧先生好，不要客氣，請問盧先生好。請說。盧先生，689這件事，剛才有越聽越慶，不過很少我同意他說話，因為我剛才聽到 他就說愛國愛港做特首這個理所當然的，天經地義。不愛國愛港就沒有得做特首，我就突然想到愛國就是令到自己民族國家威，推進自己的民族。梁振英菲律賓人質事件什麼都不做，當權辱港。然後呢 去到見總統，明知有人說了給你，你三個人逼在椅子上，人家做主家又是喪權辱國。然後去到美國見市長，見到後來彭博、彭博、彭博，在房子那裡就被我們中國中央政府的最大吵架的敵人美國這樣來羞辱法， 又喪權辱國，這些就不愛國，明知的你這樣被人羞辱的國家就不愛國。說到愛港，你搞到現在這樣分化社會，他不知道他頭馬還是什麼，他的黨友都是共產黨，那個邵善波進入中央政策組顧問，進入立法會，當然要不能夠坐在這裡捱打，難道 不通飲茶吃飯，其實中央政策組應該是照正常來說，你去聽完民意，跟著幫政府制定政策，你就自然而然得民意支持，因為你聽民意制定，不是走去打架，是不是分化香港，那就真的不愛港。愛國愛港這個標準沒得談，全香港就是剛才好像黃律師這樣說 99.9%就是可能有1-2個就是傻傻的，都是愛國愛港的。然後他原來不合標準，所以梁振英689應該立即辭職，你根本不合標準又不愛國又不愛港，不知所謂。其實盧先生你所說的愛國愛港的定義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是說 某一小撮他們自己說就是愛國愛港，他那個愛港的定義就不是愛國愛港，那些就是好像你這樣做順民已經是好聽的了，什麼聽話，就是為虎作倀，這個好像剛才說的專子漫畫，另外一封漫畫就是今天什麼議員都是這樣，當國家間不中 有些什麼做些違背良心、打打殺殺的事情，我們都不准發聲，一發聲就不愛國愛港了。 我也叫他打贊他有一次良心發現的六四之後是那次而已我跟著知道自己衰了登廣告那次做黑巴狗就不可以做唐政做人他都其實挺可憐不過我們還可憐比一個可憐人去這樣玩我們多謝你盧先生麥先生 你好啊，辛苦你好啊，華律師你好，請講，昨天我就去了沙田，是啊，我在沙田，場外都想講講，因為我就沒有場內的，韓律師進去，在外面，我在外面，韓寧山老師進去，老師進去，是的，他就看完之後，就關出來就講，我都想講講入面，阿森哥你形容689呢， 這些是他的智慧智我感覺良好這兩個字我不能說不過我想起他做這件事我就很噁心對不起那兩件事更噁心呢應該他不是智慧他變成政治糞蟲和手淫明白還有那班人核突到竟然有人說要偷人軍國民教育 剛才鄭松泰教授說講師跟他罵他接著我看電視看回的有一個人就說就連地震都關他的事你敢不敢查賴我跟你說就是關他的事他是香港的區首長為什麼不關他的事地震都關過地震一定關如果他救人不力的話就關了主要不關絕對應該關南亞海南關他的事 最關鍵的是還有一件事都是調動了多少警察這班警察如果去找那個小朋友學鄭教授鄭龍泰說你可能找得回的你不見了多少人那裡你長外長內多少個警察他好像用了七百個警察有報紙說用了八百多個其實他貼身的穿梭夠了我看見就真的 我在外面黐線的不多個做什麼麥先生或者跟你分享一下我昨天就是一早我就準備托了單車去井然後由沙田踩到大美督踩回來我都在場外我看見他真的很誇張真的瘋了拉線我們團體跟何文思潮一起我們跟何文思潮一起 拉線很遠,站那裡都拉線 絕對是當那班學生,絕對不走遠 這些可以是警監會投訴絕對可以我自己幫他們走我給兩個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鐵 即係個總制 搞錯啦，專登嘅。 可能是即是我們要再澄清、啊這個就是、如果有這樣的事實都 是差的， 要投訴他 啦，是 投訴他啦、 那個客商跟他說你已經砸了一隻腳了，他還加一東西下去， 是 那這些 是什麼事呢？ 是 即是你們昨晚我都去到同學後來再探女學生成十點幾都未有醫生看，去到好像你們晚上整個同朋友說回差不多成覆翻我走嗰陣都差唔多兩點鐘，即係你諗下一樣嘢，依班係手無寸鐵嘅學生，你哋警察要用到從人牆去推佢哋，暴戾到咁樣樣，學生只係要求出去遞封信， 係咯， 仲一樣嘢，我同你講警察講大話，佢尋日話冇同學生講，即係話同學生講咗唔方便接信，係冇呢件事， 冇呢件事。 冇呢件事，我係聽住佢係有個女警務人員同學雲師傅講， 他們會找人接信。 不是梁振英，當時奧斯卡跟他說不要找一個隨便找一個人出來接，找一個二打六出來接沒用的，即是沒有意思的。他答應說什麼時候何時是有人出來接信，結果是沒有，然後車來是遵治出發生這個衝撞。還有一件事我想問一問，為什麼外國團體可以，因為不是外國團體那班我不讀，國家他們不是外國，他只是拿著五星旗， 拿著港,即是撐陽正那班人的愛字頭那班,可以大搖大擺,在馬路中間遊行,還有警察幫他開路。 昨天其實不止一個學生受傷，是超過學生受傷，還有後來有些是傷的，不知道回家取了衣服才知道發現發出整個背景全都傷了，全都傷了，拍一些照片，WhatsApp他到醫院那位女同學都可以看到，如果是有這些所有的情況，其實應該向警察投訴，因為尊重當然，尊重各位女同學的記憶，因為麥先生就 我們警方拘捕或者各方面就是進行拘捕，都是應該只可以用合理，我必須強調合理的暴力，所以這些不合理的絕對不是。謝謝你，那個學生被推在地上，你快要踩到他，快要受傷，然後還說我激動要推我，搞錯啊。 他們還說他很擔心那些子女在香港沒有國民教育會學壞，不知道讀過不知道讀書，快去大陸洗腦吧，洗腦啊，回去用開個水喉，這個不是啊，帶他們回大陸住就行了，開個水喉，洗腦啊，這班這麼不知所謂的區議員， 你譬如說我們講是怎樣去外國，你可以從歷史上去講一個國家的發展，人們會自己去體驗，你不可能會上課教人怎樣去愛一件事，是你給自己去發展去感受。另外我想回應很快一句，我們有奧斯卡在這裡，奧斯卡你好，奧斯卡，哈囉哈囉，只有幾分鐘，你講一下昨天的情況是多惡劣，行不行？ 昨天原先警民關係科答應了有特首辦的官員或者代表在2點3下午時間出來接信，等到大概下午4點3都沒有人出來接信，所以我們都嘗試行近行政長官的座駕，就是第一封請願信，因為在較早之前大概2點多 其他一些親中團體就可以拿著國旗在馬路上大搖大擺地喊話支持示威，但是反過來我們走到出馬路的期間，突然間有大概七至八重的警察人員不停收集我們的公眾示威區，導致到我們有五個同學受傷，一個就送到醫院。詳細點是現在？ 那位同學昨天我們在威爾斯昌王醫院就等了七個小時，然後檢查完他的腳部沒有任何骨折，但是他都要用遮或者拐杖去走，可能扭到，我今早見到他看跌打，其實你是不是上次在港台門口， 今次在沙官，你覺得是不是一次比一次的武力是上升呢？其實是的，因為你見到上次在港台門口就四重的警察人員，今次就用到七重，不論在警力上的調配，比起一次比起一次是多了很多。他是不是很針對學民思潮呢？你認為？ 我覺得這幾次針對性是特別強了，因為我們都是強調若果有特首辦或者政治委任的官員出來去接信的時候，其實這些事情是不需要發生的。譬如你特首不接信，你就張炳良出來接信，或者是陳家強都可以。因為我們記得在反國教的時候，我們都可以 這樣去給信吳克儉，吳克儉都會收的，但是到現在連官員代表都見不到。 Oscar 很快的一個問題，當時要求遞信的有多少個團體？ 要求遞信就只有我們，是唯一的要求，唯一的團體你都不派一個人出去接，你說有十幾個團體你就不接，麻煩他們真是收，麻煩意如無物，一個團體的心，一個團體而已，你說不是排隊十幾個輪流遞，這個大家真的要想一想。Oscar我們暫時談到這裡，我們詳細跟你談你們的遭遇是怎樣，好嗎？好，謝謝大家，拜拜。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我們有自己有， 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D100自己有台。